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波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百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小林，我是尚远。这周尚远为您准备的这个主题叫做东西南北同说相声，来自不同地域的相声老前辈、相声名家、相声新秀为您奉上名段。那么今天上半段呢，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叫做哏正步，哎，这是一段传统作品，是相声一代宗师张寿臣老先生创作的。那么今天要请您欣赏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两位相声老艺术家魏龙豪、吴兆南合说的。 哎啊，您看啊，我想干什么呢？ 您呢？说相声的。 这儿怎么说话呢？ 怎么了？ 哎，就凭我往这儿一站，风度潇洒，谈吐文雅，怎么能像是说相声的呢？ 哦，您不像。 不像。 哎，那是你的立场啊。 那你的观点呢？ 嗯，还是说相声的。 告诉您，我不是说相声的。 哦， 我是研究哏学的。 那研究哏学，那还不是说相声吗？ 哎，说相声跟研究哏学不一样 啊。 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哏学。 嗯， 可称是众所公认，众望所归，有目共睹，是有口皆碑。 嘿嘿，说他胖他就喘。 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啊， 机关团体大专院校送给我的锦旗上边都有啊。 哦，都什么词儿啊？ 淳于再生。 把你比作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 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 啊， 滑稽巧辩，机智过人，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那是我们哏学的老祖先。 哦，那还有什么呢？ 当代幽梦。 幽梦。 嗯， 哦，那是楚庄王的乐人呢，常借着说笑讽刺楚庄王啊。 对，楚庄王啊，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庄王呢要以上大夫的礼节埋葬他。 哦，这马太尊贵了啊， 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敢劝他。 嗯， 可是幽梦敢说话。 就那么直接了当的说吗？ 那哪行啊，那非拉出去枪毙不可。 啊那时候有这个刑法吗？ 没有枪毙，拉出去砍了，这总有吧。 斩首示众，这有。 哎，你看，这就是说相声跟研究哏学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呢？ 要按照你们说相声的说呢， 嗯， 拉出去砍了， 嗯， 这儿就没哏了。 哦，大家伙儿不乐。 对，我一说拉出去枪毙，你看大家伙儿都笑了吗？ 嗯， 这就是研究哏学跟你们这说相声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哦啊，您先甭强调这个，您说幽梦啊。 幽梦上殿是仰面大哭啊。 哭什么呀？ 楚庄王也是这么问他呀。 嗯 嗯，你哭什么呀？ 幽梦怎么说呢？ 说我心疼您那匹马呀。 啊啊啊啊， 庄王一听可高兴了， 对了他的心思了。 大王，您心疼那匹马呀，我也心疼那匹马呀，这马呀您平常都舍不得骑， 好吃好喝的让他养膘。 嗯， 可是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病死的？ 没病，肥死的。 哦，光吃不干活啊。 听说呀，您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那可 太高了， 太低了。 低呀！ 幽梦本来一提司马这事儿啊，楚庄王这脸呢就耷拉下来了 啊。 可是，一听啊，要用上大夫之礼葬这个马还低， 嗯， 这脸啊马上又圆了。 哎，他这脸变得还真快，嘿。 那依你这么说，用什么礼节好呢？ 那幽梦又怎么说呀？ 可用人君之礼。 嗯，什么意思？ 那个讲究劲儿啊，就跟你死了一样。 你往哪儿指你啊？ 不，我是指楚庄王的事 儿。哦哦，好啊，幽梦这话有劲呢。 庄王倒糊涂了。 嗯， 哎，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 是啊， 幽梦回答得好。 怎么说呀？ 哎，这样可以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你是贱人贵马呀。 好，一针见血。 庄王一想，要捞这么个结果，那太失民心了。 嗯，人不如马。 为了一匹马，这犯得上吗？ 嗯嗯嗯嗯。 爱卿啊，你说吧，应该怎么葬这马？ 嗯， 仍以六畜礼葬之。好，庄王马上收回前命，勿令天下闻也。 嗯，对了，这事儿啊就别跟外边说了。 你看这是不是讽刺？ 嗯，这幽梦的胆还真大，而且幽默。 幽默也得有人懂， 哎， 更得有接受的雅量。 嗯， 要是楚庄王认为这个是讽刺，开不起这种玩笑，那就会把幽梦拉出去枪毙了。 嗨，怎么又枪毙啊？ 不是最近不是黑枪太多了吗？ 嗨，你满脑子都是暴力事件。 哎，你听说过幽梦衣冠吗？ 嗯，好像是说幽梦假扮楚国的丞相孙叔敖啊。 对，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呢？ 嗯，这不知道。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清官， 哦， 他死了以后，家里穷的是没得吃没得穿，连买桶牙膏的钱都没有。 哎呦，难怪现在有些个当了官就先搂点钱吧。 幽梦啊，假扮亡人，穿着孙叔敖的衣裳，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 哦， 庄王一看就吓坏了，耶，老丞相怎么又活了？ 哦，不用说，他模拟的一定很像。 再仔细一瞧，哎呦，感情是幽梦。 嗯， 庄王就说了 啊， 幽梦啊，你有这份才能，干脆吧，你做官吧。 这幽梦怎么回答呀？ 不，我可不做官 啊。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官，死了之后，他的后代生活都没有人管，我不做官。 哦， 这句话可打动了楚庄王了。 嗯。 好，以后想着点儿老丞相的家眷，这样好了，按月发一半的俸禄给他的家眷。 哎，别忘了有功之臣呐。 现在应该感谢幽梦。 怎么？ 因为退休金是他开始争取的。 哦，没想到说笑话也能办大事啊。 还有的锦旗啊，赞誉我是曼倩遗风。 哦，拿您比汉朝的东方朔了。 嗯，还有幽默大师。 哦， 滑稽大家。笑林大仙。 嗯， 诙谐大将。 哎， 笑话大王。 哦， 千年活佛。 啊， 万年金身。正果方丈。 得道高僧。 好 嘛，这跑到大佛寺去了啊。 反正这么说吧，我研究哏学呀，起过作用。 哦，起过什么作用啊？ 那是在民国初年吧，我当过一任根正部长。 哟，什么叫根正部长啊？ 什么根正部长啊？ 啊， 是根正部的部长。 当部长做官 啊？ 你不是研究根学吗？怎么又 嗨 啊？ 别提了，那时候啊是无官不贪赃，无吏不受贿。哎，我说的可是那时候啊。当时啊，国会有个内务部长 啊， 此人姓关，名叫范植。 哦，官范植。哦，官贩子呀。 这个人呢，啊，是手眼通天，钻营有术。 是啊，要没两套啊也干不了内政部。 他想借我的名望 啊 给我安个官衔。 干嘛？ 哎，他好领一大笔钱，安插他的一批人呢。 哦， 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大力的保荐，让我啊当这个根政部的部长。 嗯， 特为呢还立了一份公示。 哦，怎么个内容您可以给说说吗？ 念念可以啊。 啊， 不过这个词儿呢老点 啊， 要听呢您得精神集中。 干嘛还要精神集中啊？ 哎，精神集中，注意听啊！ 啊， 我念得慢一点。 哎， 啊，这个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就自管问。 好， 立根正部事，为呈请教育部，应筹设根正部及遴选任命事。 哦， 我国自古圣先贤倡导教育，陶铸群伦，后有诸子百家争说立论，贯穿至今。我国文风世代相传，既深且久，今欧风东渐，我国国风日益下降，科学不振，不振者、 什么原因呢？ 是因根学未见发达也。 是啊， 鄙人 就是官贩子， 有见于斯，故诚请教育部应筹设根正部，为国为民恳请批准。但该部部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干员就任，以专责成。今有久负盛誉相声大家，根学权威魏龙豪。此人学识宏深，实践渊博，口齿灵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 啊，您这还眉清目秀呢。 奋发有为，必能胜任。 哎， 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古，振奋精神，整顿风俗，辅助教育，办理根政，提倡根学，广建根心，发扬根志，务取根效，大展根图，真乃全国大根，天下大根也。 嘿，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是您听着乱呢。 啊 国会总长批准了 啊，批准成立根政部了。 对，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命令。 哎呦，你命令谁呀、你 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 哦， 总长令一号特任魏龙豪为根政部长，此令。 那你就上任吧。 不行，干不了。 怎么呢？ 这官贩子这是拿我当幌子。 哦， 他为了升官发财连搂带捞，我呢一没带耙子，二没带罩哩，我何必给他当这傀儡呢？ 嗯，那就不干。 不干。 嗯， 国会总长都批准了，那我能扛得住吗？ 那怎么办呢？ 写一份辞呈婉言谢绝。 哦，那您这个辞呈是怎么写的？ 国会总长军舰 啊、 请奉电令任于为根政部长之职，以于之愚拙蒙邀任命，本应感激奋发，从令听命，然此夕任重是凡，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毒手狠者。 什么心毒？ 心足。 哦，是手狠 手稳。 哎呦，我听着是心毒手狠。 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某乃一愚人，焉敢当此重任？且近来旧疾复发，病魔缠身，整天浑身脑袋疼。 嗨，这叫什么话呀？这个 病期衰怠，已失当年之锐气，侧奴台以立峻坡， 就是病马爬高坡， 必有翻车之余。言出之诚，毫无假意，唯望收回成命，另选贤能，恳请批准恭送君安。 哦，你真辞了。 是啊，可是官贩子不答应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啊， 他跟国会啊报了100多个编制呢。 啊， 这能往里头塞他多少亲戚朋友啊。 哦， 根政部只要一成立，他每月坐在家里不动，你知道他有多大的收入啊。 哟，这里头油水大了啊。 所以啊，他还是一个劲儿的鼓捣我上台。没几天2号命令又来了。 哎呦，跟得真紧。嘿， 命令 哦， 为筹设根政部事，前曾命令特任魏龙豪为部长，不料该员竟以疾病为因拒不受任，有负国会殷切期望， 顿使国家缺衣栋粮，上王卫军抚念政府见不知人勋，遴选之不易，通情达理，速速就任，以免贻误时机，此令。 哎，这回您怎么办呢？ 不理他啊！可是过了没几天， 怎么了？ 哎呦，这不好意思说了， 那还害臊了嘿。 忽然有一位窈窕淑女给我来了一封信 啊，有这事儿吗？那写的什么呀？ 我拆开一看呢，字迹清秀，文笔精深。 哎，您可以不可以把这信念念？ 龙豪先生，阁下 不是阁下吗？ 哎，我是阁学专家呀。 哦，好，那就阁下，阁下吧。 龙豪先生，阁下，九牧音容，可念书甚，昔无良缘相会，只得不揣冒昧，致函相求。 什么事儿啊？ 前见国会特任军委根政部长，妾正为阁下庆身。 妾是谁呀？ 说他自己呢。 啊， 这是聊斋志异里的词儿。 哦，您往下听吧，这信呢可热闹了。 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妾正理请君代谋一席之地。 哦，他也想往根政部里挤呀。 不料君敬婉辞，未免有负众望，更薄于妾心，当此世风不古，国运坎坷之际，唯望君出山就任，挽回推事，江青大厦，幸有君一目之知，雾海一行，唯赖君乘风破浪，如蒙允诺，妾不惜花容月貌，豆蔻年华，情愿倒陪妆奁，以身相许。 他要嫁给你呀、啊？ 妾愿全冲根父，住于根侧，同理根正，共进根餐。 嗨，就说一块吃饭不就结了吗？ 故请根下。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为教育前途计，为根学发展计，为妾身终身计。 哎呦，小心美人计。 速速就任，则喜甚，幸甚，盼甚，根甚。 嘿， 如不应允，则怒甚，怨甚，恨甚，痛甚。 哎呦，贫甚，厌甚。下款写的什么字啊？ 小翠儿， 嘿嘿嘿，还是聊斋里那女狐狸。 根本呢、啊、这小翠儿她不是个女的。 那她是谁呀、啊、 官贩子的内弟。 小舅子 啊， 她为什么装女人呢？ 哎呦，这是那个官贩子呀勾结她的内弟试探我的。 当时你知道吗？ 不知道啊。 啊， 哎，可是我知道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刚正不阿，洁身自好，对财也好，对色也好，一点贪心也不能有。 对对对对，不能让投机者见缝下去。 官贩子一看我又没理他这茬，一着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哦哦哦， 根政部已筹备就绪，魏龙豪如不到任，一切严重后果当负全部责任。 啊，难道说还让你包赔损失吗？ 哎，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哟，那你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那就宣布就职吧。 哎呀，你还是妥协了，做官去了？ 没有，反正是挂名的。 哎，向恶势力低头了。 问你错了。 嗯， 先去看看，多了解官场的黑幕啊，我好编写相声。 那你那就职通告又是怎么写的？ 国会总长、各部部长、各省督军、各军军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公益会、各报馆军舰， 好， 曾奉国会总长命令任于为根政部长，于本朽木难雕，难托以重任，自于不胜其位，乃因盛情难却，暂且勉励而为，如有疏失，上望十次教研协力相助，以其根学能真正发挥根学之作用，是为根盼，龙豪根人根语根敬根拜。 嘿嘿，真够根的啊。 第二天晚上，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军政商学各界首脑人物是济济一堂， 官贩子穿着官服，迈着官步，拿着官枪，说着官话， 哎，就差官窑烧的了。 大小官员们，自私同志们，各部长、省长、军长、厅长、处长们，招待晚会现在开始了。本人祝贺成立更正部，祝贺大家官心高照，官运很多，官官相会，不是官官相馈 哦，互相送礼呀、 啊。啊，不是官官相慰 哦，打连环保 啊，官官 哦，纯粹是官儿。 现在有新人更正部长魏龙和发表演说 哦，让你讲话。 我讲什么？ 我哪知道啊， 我说不了他们那种官话 啊，本来呢你就是活老百姓嘛， 僵在那儿了，这个不说又不行。 那你到底说了没有啊？ 我在这儿啊瞧一下 啊， 那天我是怎么说的 啊， 今天我就怎么说。 好，您瞧瞧。这毛病还不小啊。 你准备笔记本啊， 干嘛？ 记录下来，这是珍贵资料。 别忙，我得听着有没有保留的价值啊。 行，那天呢我还是联系着耿学讲的，从滑稽开的头 啊。您是怎么说的？ 滑稽二字 啊， 正读古迹。 对， 考据古迹如同吃疑。 哎， 转朱入酒，断断续续。 嗯， 古迹列传见于史记，淳于再生，为民献计，当代幽梦警示语义，漫欠一封严肃法纪，发扬哏学，提倡哏艺，说学逗唱四门口技，听我相声大有利益，振奋精神，舒畅脑力，哈哈一笑，开胸肾机。 嗨，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所以啊，总长一听，点头示意，拿起毛笔，立即批谕：从即日起取消前意，后会有期，马上回去。 哎呦，您这部长吹了。 哎，吹就吹了，我根本就没打算干。 哦，这耿正部撤销了。 这撤销 啊？ 撤销了他们哪领钱去啊？ 哎，不是把你撤了吗？ 我撤了没关系啊，耿正部照旧成立啊。 那谁当部长啊？ 官贩子早就安排好了。 谁呀？ 小翠儿。 哦，他那小舅子呀。哎， 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国宝岛台湾的相声老艺术家魏龙豪吴兆南和说的耿正部，非常有特点，结构严谨，语言考究的这么一段优秀作品。好，上半段呢，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下半时段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回来，东西南北同说相声，咱们接着欣赏名家名段。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手拉手，亲亲一家。我是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像百花园里盛开的花，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人家谁也离不开谁。母亲是中华。

只是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并注意护肤保湿。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二，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南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扩散条件一般。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四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四，感觉很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五，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怎么离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个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的主题叫做东西南北同说相声，不同地方的艺术家为您奉上优秀的相声作品。下面这段配音与方言可以说得上是名家名作。这两位名家呀，大家平时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时候啊，不是相声演员的身份，一位是著名的主持人啊，来自上海的叶慧贤先生，还有一位呢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表演艺术家老前辈陈树先生，他们二位合作这段相声配音与方言。 我们是头一回到青岛来演出。 对了， 首先呢，请允许我向在座的各位老师和亲爱的观众表达我们美好的祝愿。 哎，等等等等等等，让我来先说。 你先说。 我说了同志们一定给我鼓掌。 是啊。 哎， 行，你先说，你说完了以后我再说啊。 哎，好， 看这观众为谁鼓掌。 行 啊，你先 听我说啊。 行行， 我们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就这个你们也鼓掌啊？就这个 怎么不鼓掌？ 长命百岁， 活一百岁， 活一百岁。 哎， 人要是活101岁，你不让别人活 啊？ 还是的，现在年过百岁的老人多了，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什么居心？什么企图啊？ 哎，等等等等等，那听你说。 听我说啊。 哎， 我说的就好了 啊。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岁岁平安。对了，岁岁平安。你有多大能耐你尽管活，活多少岁你岁岁平安。我这个掌声好像比你还响一点儿呀。 就这岁岁平安也鼓掌啊？ 怎么着？ 岁岁平安 多好啊， 老这么活下去。 哎，对了， 200岁、300岁、400岁、500岁， 净活 活到那时候，老的走也走不动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吃也吃不下了，看见那么多好吃东西吃不下，你说这心里多难受啊。 那怎么说啊？ 听我的。 他还有词儿啊。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哎，他不会老。 不会老。 对了， 他不会老他也麻烦呢。 怎么麻烦？ 你说等你孙子长你那么大，你还没老，是他叫你爷爷，是你叫他爷爷啊？ 行行行，听你说。 还是的，听我的。 好， 我说了大伙儿又高兴。 哎，好、 啊、好，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出全勤，年终评比多拿奖金。多 家个人都能受益，你看我说的是多有水平啊，这个。 哎呀，你这么一说呀，同志们都高兴了。 高兴啊， 哎， 特别是看到您呢更高兴。 怎么呢？ 老在银幕上看到你嘛。 哎， 老演那坏蛋。哎，朋友们， 我告诉你，我现在老演好人了。 对对，也演过。 哎， 最近在兰敦保险箱里 啊， 他演了一个庞查理。 哎哎哎哎， 这个人物很有意思。 哎， 他看上去像坏蛋呢，结果是好蛋。 哎，别别 不，好人。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这我是个电影迷呀。 哦， 哎呀，我不但喜欢看中国电影 啊， 我还特别喜欢看外国电影。 哎， 这个外国电影你能看懂吗？ 这废话 啊， 我怎么看不懂啊？ 我不是这意思 啊， 我是说那个电影里边每句台词你都能听懂吗？ 懂， 真懂。 当然懂啊。 我说一句啊。 哎，好， 您别吹啊。 哎， 说一句台词啊。 啊，行。 超标的这毛巾那个什么意思？ 你再说一遍。 超标的这毛巾那个，您这不行，一句就不行。 慢点慢点，你说的慢一点。 慢点啊。 哎，慢一点。 对呀。 嗯， 投标的母老虎嫁哪一个？ 我懂了 啊， 东边的母老虎嫁哪一个。 哎，什么呀这是？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谁胡说八道了？台词啊。 什么台词？ 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 哎，追捕我看过，没你这一句台词儿。 怎么没有啊？ 啊 啊！就那杜秋 啊， 在精神病医院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后 啊， 和史村警长一起找到了长刚 啊。 那长刚刚要想溜啊，史村警长拔出了手枪。 啊，不，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从这儿跳下去。 对对，日语的原文就叫“投标的木刀剑”那个。 高仓不是跳下去了吗？ 那么快的得投标的等于 唐他也跳下去了， 多多的得投标的等于 那么请你也跳下去。 得往那个投标的母老虎嫁哪个？ 啊，不是母老虎嫁哪一个？ 您就别提这母老虎好不好？ 啊， 还是你不说你听懂了吗？每句词你都能听懂吗？ 嗨，我说的是中国话，我每一句都听得懂啊。 多新鲜呐！咱们都得感谢配音演员。 哦， 要是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咱们能看懂外国电影吗？ 嗨，那倒是。 是不是？ 我差点把他们给忘了。 哦， 哎，就在电影院里啊，我看电影就看见那个外国演员说的中国话。 要不怎么说他们是幕后英雄呢？ 是啊， 你看他们拿到翻译以后的台本啊， 嗯， 他也要熟悉人物。 哦， 要反复的排练。 嗯， 最后对着那外国电影啊， 啊， 他要一遍一遍的对口型。 哦，口型， 他们叫掌握节奏。 哦， 这样配出来以后啊， 啊， 还真像外国演员在说中国话。 哎，这有意思。 比方刚才我说那句啊， 啊， 投标的木刀见哪个？ 就是从这儿跳下去。 您注意，这日语它有这口型。 哦，口型。 投标的木刀见哪个？ 从这儿 投标的 跳 木刀 下去 见哪个？ 啊， 咱们试试看好不好？ 怎么试？ 我就那日本演员 啊， 我动嘴我不出声。 嗯， 您就是中国的配音演员。 好， 根据我这节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啊。 啊， 您配不试试看啊？ 试试看，试试看。 同志们，接着像还是不像啊？ 哎，好， 开始啊，预备，开始。 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从这儿跳下去。啊啊啊！跳， 行，还可以，还行。 这史村警长感冒了啊！ 不是，我是考验你能不能掌握这节奏。 哎呦，这个还真不容易呀、啊。 哦，您这配一句就不容易了 啊！ 我告诉你、 啊， 最最不容易的就是配音演员的语言得有味儿。 那个我知道 啊。 配音演员的味儿嘛，就带点洋味儿就行了。 洋味儿 啊，洋味儿。 什么叫洋味儿 啊？哦，你好。 啊，这就是洋味儿。 嗯哼， 嗯哼，这鼻子不通气儿，这是。 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哦，不，这烫嘴了，这是。 你的不动， 去。什么呀，这是？ 干嘛呀？ 什么意思？这是？ 这个洋味儿叫洋人大笑。 嗯。哎呀，我明白了。您这么一表演呢，还真像一位 配音演员呢。 精神病患者 得，我成了神经病了。 我说的这味儿不是这意思 啊， 我说配音演员呢，凭着他们甜美浑亮的嗓音 啊， 丰富多变的语言造型，能塑造一个个不同类型的人物。 哦，那有些什么人物呢？ 哎呀，这太多了 啊！ 从英俊少年海因切到绿林好汉佐罗、 嗯、 从流浪者拉兹到大侦探伯罗，从家庭教师简矮到真假医生埃斗，从喜剧大师卓别林到黑人统帅奥塞罗，从吉普赛尼良以塞尼亚到钟楼怪人嘎西莫多，从英雄瓦尔特到妓女阿奇婆。 哎呀，人物倒是真不少， 什么人物都有。 是啊， 阿奇婆什么电影知道吗？ 知道，日本电影《望乡》里的。 谁配的音知道吗？ 知道，老配音演员赵慎之 配的，多好啊。 是啊， 特别是最后 啊， 阿奇婆跟那女记者 啊 谈到她年轻的时候爱过一个叫竹内的男人。 嗯， 这地方赵慎之他用了一种苍老颤抖的声音。 哦，哎 啊， 你是不是学一段给大家听听？ 我学一学。 哎，好， 您听有没有味儿啊？ 哎，好。 哎，后边有点哭声。 哦哦， 我像真的一样啊。 哎，真的阿七婆啊。 从此竹内再也没到这儿来过。后来他和一个橡胶园老板的女儿，一个马累姑娘结婚了。当时对我来说，竹内是我爱过的第一个男人。对男人可不能那么痴情啊。 哎，那也不见得。 我是这么想的，到如今恨也好什么也好全没了。 嗯， 反正是50年以前的事。 嗯， 鬼子小姐，你送给我这条白手巾，看到它我会想起你来的。嗯， 别难过， 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要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了。 嗯，你是谁呀？ 我是陈树啊。 哦，你就是那个情报处长啊。 哎，什么词儿啊？情报处长也出来了， 有你什么事儿啊？人那时候有谁来维护阿七婆的合法权益呀？ 哎，那倒是， 是不是？ 哎，我觉得，哎呀，这配音演员是得用这种颤抖的声音，那听起来才有味 儿。哎，能够感动人。 是啊， 那也就是阿七婆呀。 啊， 你换个人物，换个年轻的，你就不能用这种颤抖的声调。 那换个谁呀？ 你比方换个真优美 啊， 看到杜秋了 啊， 这味儿 啊， 杜秋先生。 哦， 我喜欢你。 你别喜欢我，我害怕。 是不是不同的年龄得配上不同的声调？ 哎， 你瞧这个丁建华同志， 对， 在这个地方 啊， 他就运用了一种深情而又含蓄的声调。 哦， 配得多好。 哎，怎么样， 丁优美这地方头发一甩， 一甩， 你瞧这味儿啊。 啊， 杜秋先生，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什么呀？ 喜好 啊。这什么的，这什么词儿啊？ 人杜秋有你这么嬉皮笑脸的问你喜欢我什么？ 那该怎么问呢？ 不用问。 哦， 妙就妙在不用问。 嗯， 我喜欢你。 嗯， 一句话表现了真优美泼辣豪爽的性格 啊。这么说来呀，这语言运用恰当啊，不但有味儿，还能够传达人的思想感情跟性格， 体现人物的性格。 哎， 所以配音演员语言得过硬。 哦， 甭说别的 啊， 首先得一口准确流利的普通话。 干嘛要准确流利啊？ 你不准确不行啊。 啊， 你说这外国电影里边有一个场面、 啊、 请客吃饭。 哎，请客吃饭， 这主人一开口，朋友们不用客气，你们吃啊吃啊。哎呀，这位你不能喝酒，你来点鲜橘水吃啊，不用客气。 多好啊。 是啊，多好听啊。 嗯嗯， 您要是配上那种上海普通话。 怎么叫上海普通话？ 就我们这个上海人有的学普通话学的不那么准确。 哦， 您要是配上这种语言就不好听 了。哎，那也配了试试看。 一开口这样、哎呀，各位朋友不要客气，你们吃啊吃啊吃啊。 哎呦， 哎呀，你不会吃老酒，你来吃一点这个洗脚水啊。 洗脚水啊， 这个洗脚水你吃。 不不不，我不吃你吃吧。哎呦， 这不准确你行不行？ 哎，那是不行， 是不是啊？ 哎，不准确也没关系啊。 怎么着， 干脆说家乡话。哎，咱们中国的方言很多嘛，也能表达呀。 哦，用方言来配音 啊？ 这外国人都说方言。 对， 嘿呀，这味儿全变了，不行，这不行。 那也不至于， 不至于 啊，不至于。 这么着行不行 啊？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上海电影译制厂。 哎，好 啊， 好。 你瞧，这就是录音棚 啊，录音棚 啊，这正在译制一部墨西哥彩色故事片《以塞尼亚》。 哎，那好极了， 好不好？ 哎，好。 正前方的银幕上正在反复的放。 好， 奥斯瓦尔多和以塞尼亚初次见面，奥斯瓦尔多要强行无礼，遭到以塞尼亚反对。以塞尼亚拿起一块石头把他砸昏了。 哎， 就那一段。 哎，好。 这个两位配音演员， 哎， 一男一女， 哎哎， 站在这麦克风跟前， 哎哎， 反复的排练。 右面那是谁？ 那叫李子。 左面的 那叫乔真。 可是你不是李子啊。 我这代替了，我是叶子。你也不是乔真。 哎，我是陈真。 哎，你还霍元甲呢你、啊、就这意思啊。 好，来， 你看这个实录开始。 实录开始， 红灯一亮， 嗯， 铃声一响， 嗯，嘘，不，等等， 怎么回事？ 这两个演员谁配谁呀、啊、 甭问了、 啊、 我姓什么呀？ 姓叶啊。 我姓叶，我当然配叶塞尼亚了，是吧、啊、你这儿话特别多、 啊、 你就配奥斯华尔多。 什么奥斯华尔多？奥斯瓦尔多。 奥斯瓦尔多、哎、对对对啊。 哎，等等， 怎么回事啊？ 待会儿你把我砸昏了，我躺哪儿啊？你给我弄张床来吧。 去你的吧。 啊， 您就这么点意思 啊， 头歪一歪。 哦， 表示昏倒了 啊。行行， 行不行？ 行行。 哎， 哎，等等， 又怎么了你啊？ 你看有拥抱场面，你这么胖，我抱得住你吗、 哎？不用抱啊， 啊， 咱们是配音呐、 啊。哎哎， 他不要动作 啊啊， 靠语言，靠声音。 哦，对对对， 以声来传神。 哎，好好好， 明白吗？ 哎，声音，声音。哎，等等， 你有完没完呢你啊？ 你看奥斯瓦尔多先开口啊。 对，我都让你搞糊涂了这。 哎哎， 您先开口啊。 你别着急啊， 我这给你来点这个音乐啊。 好。我最讨厌别人取笑我，我要教训教训你。你过来。 不， 你过来。 放开。 你过来。 放开我。我要教训教训你，倒霉蛋！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了没有？怎么，他流血了？ 没有啊， 没你的事儿啊！你还没醒了这地方？怎么，你死了？不，求求你别这样，把眼睛睁开。你要是死了，我要去坐牢的。 哎呦，哎，你怎么真打呀？ 这要点这效果声 啊！你效果找到我脸上来了。 你说这么一配多精彩呀、 啊！哎，是啊， 照你刚才那么说，用方言来配 啊， 那不全砸了吗？ 啊、也可以呀、啊， 可以。 哎、啊， 用什么方言来配呀、啊？ 你老家什么地方人？ 我是江苏扬州。 哎呀，扬州话好听啊。 扬子扬子， 你用扬州话来配。 扬州话配以塞尼亚 啊。 行行行，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我老家山东。 用山东话配奥斯瓦尔多。 哎， 行，开始啊， 来， 咱们试试看啊。 好。 从现在开始，吴就是扬州的一岁尼呀。 从现在开始，我是山东的奥斯瓦尔多。 还不知什么味儿啊？ 来了， 还是音乐开始啊。 我说我最讨厌别人取笑我，我也教训教训你。小妹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你当是吉普赛人好欺负的，我告诉你，吉普赛人一个个都是乖乖老脚的。哎呦喂，你血流出来了？ 没有啊， 没你事。哎呦喂，你没得命啊你！你没得命吗？我要得进去的我。哎呦喂，醒过来了，真是乖乖让你当韭菜炒大葱的。 我说你想杀死我呀？ 哪个叫你盯着我看？ 你不知道你长得多美哟。 你再看是不是 啊？ 你再看，我把你两块玻璃窗敲碎。 哎呦， 把你两个眼睛抠出来。 哎呦， 我叫你不像奥斯瓦尔多。 那像谁呀、啊？ 像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叶慧娴和陈数表演的相声配音与方言，下面再请您欣赏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 那我在北京有美容院 哦， 那花不少钱呢，那个贵极了，管拉点酒，这怎么拉吗？ 怎么拉？ 不是打外边拉， 打哪？ 我参观过，他打里边拉。 哦， 打里边拉，俩酒窝一乐，俩酒窝，那就手艺拉不好变俩鼓包。老仿很感和糖似的，那难看了、嗯。还这个拉双眼皮，拉双眼皮，这个美容科动手术，这得考虑，别胡来，别盲目的去。烫头不要紧，头发哎呦烫头没烫好，别扭，你看没烫好不要紧，半年以后洗洗头又长出来了，重烫能行。拉酒窝，别弄瘪鼻子，双眼皮，这一辈子事儿。那玩意儿没不能退不能换，拉完了算废了，拉坏了算废，有拉坏了的，拉双眼皮。早先有一个唱大鼓的，这是谁 啊？ 也是些花五宝，这水文秀他们都使用这儿，有花银宝吗？知道吗？ 啊， 还有花金宝、花莲宝。 对， 你花金宝后来怎么改行了？不干了，他我没脸见人了，拉双眼皮，谁让拉的？拉坏了。拉双眼皮知道怎么拉吗？ 怎么拉？ 躺那儿，我见过那个椅子跟那个理发馆呢、牙科医院呢，那椅子一样，就这样撂下，这样拉，躺那儿拉。这大夫呢，拉的时候不能在前边，他这样在椅子上躺着，这大夫趴他身上拉，那不行，得站他后头来。他不这儿躺着，这大夫在这儿。实习的大夫没拉好，双眼皮拉到下边了。跟小八狗一样，起来一照镜，哎呦，这怎么办呢？又那怎么办？从根拉吧，上面再拉，上面再拉了，上面拉，下面拉，眼镜蛇，那哪成？也不行啊，得好看，得的细和大眼睛，大长眼睫毛，眼睛细长，大眼睛那个，如果单眼皮子拉双眼皮那好看，小圆眼别拉，脸儿挺圆。脸上肉挺多，小圆眼儿，丁龙圆的小眼儿，这样的小圆眼儿，这别拉。我们有一个表姐还活着呢，也70多岁了，非要拉，说她就那小圆眼儿，小圆眼儿非要去美，要一拉帅吗？咱告诉你，您别拉，您这眼睛不行，不行话非拉不可。拉完了，一瞧，哟，跟肚脐眼儿一样。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对街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古今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世书情怀传承着和平友谊。 商场喜福会，囤年货正当时，1月19日至2月11日，全场潮品5折起，逢5、6日买1000元再送100。回家是一种信仰，来双安带走年货和爱。更多精彩，微信关注双安商场。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 早出晚亏工作忙，国安社区来帮忙， 开通唱购特权，帮您省心省钱。 国安社区 APP 全新推出唱购特权，品类丰富，送货快，只要99元，即享全年商品超值价，更有唱购专属福利，活动商品低至1折起。 哇哦，加配金果4粒装还不到30块钱，太划算了！ 立即开通，每天都是双十一。 立即拨打电话400-655-1111，或下载国安社区 APP， 开启全年特惠购物体验吧。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